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真是很不好意思啊，今天才播出本来应该昨天晚上播放的节目，那为什么会等到今天才做这期节目呢？理由啊，就像我昨天的那个告示说的一样，是因为呢，昨天我本来准备了要填坑，做一个之前答应要讲，又特别轻松，算是很轻松吧，的一个题目。结果没想到，准备了大半天，觉得可以录音了，然后晚上十点半过后，忽然收到一个很震撼的大消息，那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韩国的这一场戒严令闹剧。整个戒严，韩国昨天晚上发布，前天晚上发布的这个戒严令，从他们的总统尹锡悦发布一直到最后他宣布撤销，总共全长6小时，很可能是现代政治史上有戒严令这种东西出现之后历史上最短的一次被执行过的戒严令，或者为期最短的一个戒严时期啊。那么整件事情发展到今天，我想大家会觉得差不多已经告一段落了。我昨天没有录这集节目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事态还在发展啊，而且呢这很多消息啊都还不很明确，而且我注意到很多自相矛盾的新闻，甚至是假新闻，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啊，确认一些基本信息才行。结果到我现在要做这个节目才发现，哎呀，早知道昨天就讲了。因为很多东西呢其实也是之前，我今天要谈的是很多之前我们就已经会了解，或者说跟我们之前的估计或看法可能分别不是太大的一些内容吧，简单的讲。好，还是老规矩啊，我很喜欢把整个事件梳理一遍，按照时间的线索从头到尾讲一次，希望您别嫌我啰嗦。而且我是希望能够在整理这个时间线的时候啊，把一些要了解这个事态的背景来龙去脉呢也一并的在这里面把它稍微交代一下。哎呀，差点忘了，昨天12月4号，也就是韩国这场政治闹剧算是结束的这一天，正好就是中国的宪法日。你知道中国宪法日吗？你不知道啊，这是为了要让我们国民更加认识中国宪法，接受宪法教育，了解宪法，尊敬宪法，爱护宪法，而特别设定的一个日子啊。那么这一次我们就能够看到，在整个事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宪政到底是怎么运作，怎么被冒犯，又怎么去被修复的，正好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宪法在一个运作良好的国家当中是如何，在一般来讲吧，韩国现在这个情况也不能说运作的多良好，但至少到现在看起来还是不差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宪法这件事情它是如何发挥它的作用。那么首先呢，就要讲到12月3号，也就是尹锡悦要发布这个戒严令前的时候，韩国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呢？这里面有一个大背景啊，就是在12月2号的时候，韩国的反对党，也就是共同民主党为首的几个，主要是6个反对党派啊，将会在他们的国会的全体会议上面来处理一个案件，叫做削减预算案。所谓的削减预算案是什么呢？就是韩国的反对党，由于他们现在基本上占了国会的多数，掌控韩国的国会，他们预备在这里把政府提出的来年的预算案做一个大规模的削减，同时在这里头呢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所以呢，韩国的执政党啊，或者说韩国的这一个现在的政府，尹锡悦的政府，当然就非常反对，觉得你这么一搞就等于是国会在制定预算，然后并且自己通过，然后强迫政府接受啊， 这对尹锡悦来讲是不可接受的事情，需要强硬的态度来对待。那么不光是这样，在二日的国会全体会议里面还报告了要把检察韩国的检察官和监察院长，监察院长是什么？检察官我们都叫司法部门的检察官，那监察院是韩国的一个部门或者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独立于所有其他政府部门之外，直属总统。但就算直属总统，在历史上他也是拥有相对的独立的地位，专门用来审计政府的各种的财政的情况，花钱有没有乱花钱啊，有没有中间一些不当的东西啊，有没有一些数目对的不上啊，等等等等。同时还要负责监察公务人员，稍微有点像是香港的廉政公署，但又不太一样。好，那这个国会全体会议呢，反对党还要报告三个检察官和这个监察院长的弹劾诉求案，也就是这个反对党要弹劾这个监察院的院长，还要另外弹劾三个检察官，并且就准备在昨天4号来进行表决。如果表决通过的话，首尔的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和监察院长就要同时进入停职状态。这还不止，接下来呢还要通过一个关于2023年啊，韩国发生了一场很重大的洪灾。在这个洪灾里面，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当时在救灾的时候被洪水冲走，不幸殉职。那这个事情在韩国后来也变成一个政治风暴，就是反对党和许多媒体认为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处理不当，而且关于这名殉职的陆战队队员的事件的，他是怎么殉职的，怎么会被洪水冲走的，这里面有没有人为错误等等，都需要政府给报告。但是他们发现政府准备的材料当中有修改甚至故意删除的痕迹，那么所以他们又要发起一个调查案件。另外接下来还打算在10号上面特别提出一个监察法案，是专门用来对付尹锡悦现在这个总统，他那一位被很多的丑闻、被很多的不好的消息所困扰的夫人，也就是韩国的第一夫人金建熙，专门针对他也有一个法案要搞。那么这就是韩国国会啊，跟反对党接下来打算要做的，在他的国会议会里面要做的一连串的事情。好，然后呢，此时呢，也就是说在整个事件，整个戒严令事件，甚至你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理论上来讲甚至是个政变，这个事件啊之前的那个背景，就是韩国的政府已经陷入了一种几乎快要瘫痪的状态。那尹锡悦呢还有很多别的问题困扰他，等一下我回头还会再讲。就大家都觉得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跛脚鸭总统，带这个跛脚鸭政府，然后甚至让人感觉他随时可能就要被弹劾下台，因为国会同时还在准备要正式弹劾这个总统，就像以前韩国国会去弹劾这个朴槿惠一样，那么打算把他撵下台。那么就在这个背景下，12月3号晚上9点钟左右，韩国的总统府叫龙山总统府啊，因为以前我们知道韩国的总统府在青瓦台，所以我们都俗称韩国的政治枢要叫青瓦台。可是自从尹锡悦上台之后呢，他就把青瓦台让出来变成一个公共空间，然后把他的总统办公部门迁移到龙山一座大楼里面去，那么所以现在都叫做龙山总统府。好，这个12月3号晚上9点钟，龙山总统府的官员们就才听说政府将要发布紧急公告，然后很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都一头雾水，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纷纷赶紧赶回这个总统府自己的办公单位里面去。同时也有大批记者收到了消息，也赶到了现场，然后一直等到晚上的10点23分，尹锡悦就做了一次公开的电视演说，整个演说的时间只有短短的6分钟，然后这6分钟里面呢， 他就只是在念稿，然后没有回答任何记者问题，也没有任何和记者的互动，就离开了。那么这一篇演讲基本上就是宣布即将实施韩国的最近一次的戒严令了。那么我稍微念一下他这里面他讲到的一些重点啊。他说：“身为总统，我痛心地向各位国民诉说当前的情势。自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国会已提出22件针对政府官员的弹劾案。在今年6月第22届国会成立后，又针对第10位官员展开弹劾程序。这种情况全球史无前例。”更是韩国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局面。他们以威胁法官、弹劾多名检察官等手段瘫痪司法运作，并对行政部门发动包括行政安全部长、广播通信委员会委员长、监察院长和国防部长的弹劾企图，使行政体系陷入停滞。此外，国家预算也遭到全面阻碍。他们删减所有维持国家基本职能的核心预算，包括打击毒品犯罪、维护民生治安的经费，将韩国推向毒品泛滥与治安失控的危机。民主党甚至在明年度预算中删减1兆韩元的灾害对策预备金、384亿韩元的育儿补助，以及涉及青年就业和深海气田开发等共计4.1兆韩元的项目。更令人愤慨的是，他们还阻止军队基层干部的薪资与津贴调整，甚至连夜间执勤费的提升也被否决。这些预算上的暴行无异于在玩弄国家财政，他们将预算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滥用到这种程度，根本是在进行预算弹劾，国政陷入全面瘫痪，国民的叹息与失望不断加深。这种行为不仅践踏自由韩国的宪政秩序，更是干扰宪法与法律建立的国家机构，显然是在策划内乱，属于明确的反国家行为。他们无视国民生活，只专注于弹劾、特别检查以及保护在野党领袖的行动，导致国政全面停摆。目前，国会已成为犯罪集团的据点，透过立法专制瘫痪国家的司法和行政体系，并试图推翻自由民主的体制。应该守护自由民主基础的国会，反而成为摧毁自由民主体制的怪物。当前，韩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急状态，随时可能崩溃。为了守护自由韩国免受北韩共产势力的威胁，为了铲除那些掠夺国民自由与幸福的无耻亲北韩反国家势力，并维护自由宪政秩序，我正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戒严状态。通过戒严措施，我将重建并守护已陷入深渊的自由韩国。为此，我将彻底铲除那些以颠覆体制为目的的反国家势力。这是保障国民自由与安全，确保国家可持续性，并为未来世代交付一个健全国家的必然之举。我承诺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清除反国家势力，恢复国家的正常运作。尽管戒严可能给支持自由韩国宪政价值的善良国民带来些许不便，但我将努力将这些不便降至最低。这是为了自由韩国的延续性而采取的不得已之举，并不影响韩国在国际社会中履行责任与贡献的既有政策。作为总统，我恳请国民的支持，我将全心全力捍卫自由韩国的未来，请相信我，谢谢大家。好，我把他整篇演讲念完了。但是为什么要念这么多？就是因为你看这篇演讲，你会觉得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在一个现代国家体制之内，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要宣布戒严的话，通常是表明这个国家陷入极端危机的状态。这种极端危机的状态，一般而言包括几种，例如说你面对战争，面对外敌入侵了，要不就是你国家陷入严重的武装内乱，例如说 有遍及全国的大规模暴动，甚至是内战，又或者说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天灾，但是在天灾的情况下，所谓的戒严发布的不可能是全国戒严，而是受灾地区的局部戒严，以免出现这个秩序混乱，或者说有人趁火打劫，或者抢夺救援物资等等等等。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见到很多国家会发布戒严令。可是我们看尹锡悦这篇演讲，我想作为一个正常的今天的韩国人，他听完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纳闷。为什么呢？因为他整个演讲的内容讲的都是内政问题，这些内政问题这几年来韩国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没错，反对派是不断的试图在瘫痪这个政府，例如说削减他们的预算，然后不断弹劾韩国政府提出的一些的官员的任命，而这些次数也的的确确是史无前例的。那么因为大韩民国自从1948年成立以来，平均每一届总统，每一任总统最多发生过4次左右的弹劾案，有的总统任期内甚至是一次弹劾案都没发生过。但是在这一届政府成立的短短2年又8个月中间，那么国会已经提出了22件针对政府官员的弹劾案，这的确是从未有过的。那么你听到这，如果你不熟悉韩国政治，你大概会觉得这反对派太过分了，果然太过分了。那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些事情发生的背景。那么但是就算他再怎么过分，你会觉得这是内政问题。这个内政的问题，你除了说反对派太坏太狡猾，那会不会是你政府的处理也有些毛病呢？那么是这种内政的问题有必要把它变成一个需要实施戒严令的状态吗？第二，再来就是他提到了一些词语啊，会非让我们觉得很有趣。他说到这个现在的国会已经成为犯罪集团的据点，那么表明他这次戒严令相当针对的就是这个反对派控制的国会。那么可是你如果戒严令就是针对反对派控制的国会的话，你很快就会遇上一个法律的问题，甚至是宪法的问题，我等一下就会提到。第三，他又一下子，他原来前面讲的都是一些内政问题，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些在韩国有一定岁数的人啊，比如说超过50岁的人可能会有点印象的，让他们唤起童年记忆的一些字眼，比如说什么北韩共产势力啊，无耻的亲北韩反国家势力啊，等等等等。那么这都是当年韩国在军事独裁时期独裁者最喜欢讲的话，每回要搞自己的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每回要抓一些人权律师啊，一些人权运动者啊，工会组织者，都是说他们是北韩共产势力派来的人，或者北韩共产势力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几乎是毫无根据啊，就因为至少这篇讲说里面没有提出任何根据的，就指控现在国会里面的170多位190位的反对派全部都是北，好像说的他们全部都是北韩共产势力。那这个讲法，这个帽子是怎么能够就这么扣上去呢？那么因此这整个戒严令的演宣布戒严令的演讲本身就会让人觉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好，再来我回头讲讲这个法律的问题或者宪法的问题。因为尹锡悦的整个发布戒严令的演讲里面很重点的提到了国会，认为国会已经成为一群犯罪分子盘踞的地方，就是要对付国会。那这里面马上就会有一个自相矛，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地方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现在现行的大韩民国宪法的第77条，明确列出5种情况啊，授权总统宣布戒严。这里面呢就提到有5条条文，这个5条条文是怎么样呢？是这样的，遇到战争、事变或类似国家非常状态，要动用兵力以应付军事需要或维护公共秩序的时候，总统可依法宣布戒严。好，请注意啊， 这里呢，影协院明显是认为现在的韩国已经处于一个国家非常状态，因此需要宣布戒严。第二，这宪法里面写的戒严分成非常戒严和警备戒严。那么现在影协院宣布的这一次戒严就是一次非常戒严，而且还是一个紧急戒严状态。等一下我也会讲讲这个区别在哪啊。然后他说，宣布第三条宪法讲，宣布非常戒严的时候，依法对有关法令制度、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政府或法院许可权采取特别措施。四，宣布戒严时，总统应立即通知国会。五，由半数以上本届国会议员通过要求解除戒严的时候，总统应该解除戒严。好，那我们现在看到问题，你听到了吧？问题在哪？你整个戒严令针对的对象就是国会，但是按照宪法呢，你如果国会呢有一半的议员啊，要求你解除戒严的时候，你又要解除戒严，这是我们后面看到的情况。那这是不是很怪呢？就你如果是要针对这帮国会议员，而这国会议员现在就是超过一半，就是你说的犯罪分子反对派，但是只要他们提出通过了，要求你解除戒严，那你按照宪法你就应该解除戒严。再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当你宣布戒严的时候，按照宪法你是要立即通知国会的。可是昨天一直到半夜1点钟，国会，韩国的国会要表决，看看是不是通过要求解除戒严的时候，直到那一刻为止，总统都已经上电视讲完演讲了，隔了几个小时，3个小时过去了，他都还没有通知国会。因此，在这个情况下，你已经可以说尹锡悦的这个戒严令是违背宪法的。假如你是合乎宪法的话，那么你应该立刻通知国会，我现在要戒严了，然后我这回是要来对付你们的。然后又由于这个国会按照宪法的规定呢，他们是有权开会来看看是不是要求要解除这个戒严，所以你不能够阻止国会议员开会的。可是我们昨天看到的场面，就是韩尹锡悦总统派出部队去阻止国会议员开会，因此他这个戒严令的宣布、戒严令状态的界定、戒严令的实施本身，其实全部都已经违法了。那么就是在这个意义下，因此现在很多人说尹锡悦的戒严令是违法的。他违法的宣布戒严令的话，产生，而且针对的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关国会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就会认为，有凭此认为，这基本上是一次政变，是一次叛乱。因此，现在韩国今天韩国就有很多反对党议员提出要用叛乱罪来治这个总统。好，让我们回到时间线啊。我刚刚讲到这些演讲是在10点23分晚上开始讲的，然后这个讲完之后，紧接着10点30分就宣布了成立了戒严司令部。那这个戒严司令部的司令官呢，是陆军参谋总长朴安秀。他以戒严司令官的身份发布了戒严司令部布告令第1号。第一，禁止国会、地方议会、政党的活动和政治结社、集会、示威。好，你看，你这个布告令的第一条就已经违反宪法了，因为根据宪法，国会是可以开会来决定取消你这个戒严令的。然后你现在不准人家开会，不准政治结社活动的话，那他们怎么开会呢？好，第二，禁止假新闻、操纵舆论和虚假宣传。第三，禁止罢工、破坏集会等煽动社会混乱的活动。第四，所有媒体及出版物均受控制。第五，所有罢工或者离开医疗场合的医务人员需在48小时内返回正常岗位。这就是我们之前好像提过，韩国的医生现在正在举行一个持续时间非常长的罢工嘛，他们医疗界，那针对是这个。好，如果根据这个戒严令的话呢，那么其实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的所有的媒体的记者采访 都可能会受到控制，但是是受到什么样的控制呢？什么叫做他们假新闻？什么叫做操纵舆论或虚假宣传？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前天晚上，许多媒体记者，包括韩国自己的媒体，以及驻韩国的全球媒体，大家都有点发懵。那么我看到很多国家，包括韩国自己的记者，在场面上直播或者在谈的时候，都说他们现在也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但是反正他们还是到现场去看，到了现场又好像没有说有人要来控制他们，或者阻止他们的，或者什么事儿，这个又好像很奇怪。好，然后正面呢还要补充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倒是今天才有媒体在讲出来的，这就是 SBS 电视台，就韩国的最大的电视台，这些媒体。他们说呢，其实，在3号，也就是发布戒严令的前天的下午，国防部，韩国国防部已经召开了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要求全军加强紧急警戒和战备的指示。但是在虽然把指挥官都叫来了，叫大家是要加强紧急警戒和战备，表示现在我们将要进入个紧张的情况，但是并没有说那是要干嘛。那么当时就有些指挥官已经在觉得忧心忡忡，大家都在互相猜测是怎么回事。然后甚至还记者现在媒体还报道，在12月2号啊，也就在前一天的时候啊，其实已经让陆军特战司令部，韩国陆军特战司令部召集一些部队，那么已经开始，他们接到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就是也许很快就要出动他们了，要他们准备起来，也就韩国陆军的特战司令部。等一下我会回头讲到这个司令部底下的部队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回到12月3号晚上的事儿啊，然后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隔了10分钟啊，这韩国人动作，首尔的这市民动作很快。已经出现大批民众聚集到了这个国会外面，并且试图冲进内部。那么这些民众呢，基本上就是要来保卫国会啊，捍卫国会。然后他们好像一听到这个消息，动作很快。我等一下还会讲啊，还会补充说为什么这些韩国人动作会这么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几乎像本能反应，立马上出租车给我去国会，他就去了。然后到场之后呢，由于他们是要进国会内部，而国会门口自然原来就有警察跟保安嘛，于是就跟这些民众爆发了肢体冲突。然后此时呢，10点40分，南韩最大在野党，也就反对党啊，共同民主党的党代表，这个党代表就是韩国的党魁，他们叫做党代表。这他们的党代表李在明呢，就公开号召民众前往国会抗议。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尹锡悦自己所属的党啊，也就执政党国民力量，也发出呼吁，要求这个尹锡悦呢解除戒严。然后终于等到11点钟，戒严令就正式生效了。因为他宣布戒严，并不是即刻生效，是11点就要生效。然后11点生效之后呢，就禁止所有的政治活动、集会跟游行，并且要求所有媒体报道必须经过戒严司令部同意。然后到了11点14分，才隔14分，韩国国会的议长宇元直已经抵达国会。然后到甚至在这短短的半小时之内时间，已经有超过150个国会议员也陆续抵达了。然后主会议厅呢，他们进去之后就从内部封锁。这个时候，韩国的这个特种作战部队啊，就抵达现场，军用直升机呢也在韩国的国会的上空空降下来，运载士兵，这些特种部队要来执行任务。再隔几十分钟，就是12月4号，就昨天的凌晨0点5分的时候，那个时候韩国的这个国会已经聚集了190个议员了。这190个议员呢，现在很多媒体报道说就是反对派那190个议员，其实不是。当时赶到现场的反对派的议员大概是170多人，还有十几人呢，其实是 尹锡悦自己所属的这个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党员，他们的议员，然后这到场的190个国会议员一致通过决议，要求解除戒严。然后到了0:27的时候呢，戒严军人呢就这时候终于破窗进入了议场，试图好像要逮捕参加会议的议员。然后到了48分的时候，再过十几分钟，这个议会的程序就正式开始了，因为你通过决议之后还要走一些程序。然后到再过了十来分钟，1:04的时候，国会议长透过办公室对外宣布戒严令无效，戒严状态解除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刚才介绍过的大韩民国宪法啊，只要这个国会有超过一半的议员要求解除戒严令，那这个总统就要撤销戒严令。那现在国会已经通过了要取消戒严令，于是戒严状态就被宣布解除。他刚宣布完解除6分钟之后，1:10的时候，这些已经进了议会大楼原来要动手的特种部队呢就离开了，就走了。然后再到，如果你还没睡的话，大家还记得到了上午4:30的时候，尹锡悦呢就出来正式宣布解除戒严，并且撤回执行戒严事务的兵力。整个时间加起来，从10:23到4:30，大概就是6个小时。而这个戒严令啊，如果说是从10:30开始宣布公告，然后一直到1:04国会议长宣布戒严令无效为止的话，那这个时间大概是150分钟。如果你的算法是看国会宣布无效它就无效的话，那就只有150分钟，是人类史上最短的一次戒严状态。好，在这里回头先解答刚才这个时间线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戒严司令部成立了，然后在10:30成立，然后宣布1号报告令，在这个报告令出来还不到10分钟哦，还不到10分钟，已经有大批的首尔市民赶到这个国会大楼现场，这是怎么回事？这其实必须说到，他已经成了韩国人的，几乎是有些对某些人来讲，已经是成为身体记忆一部分的一个动作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听说有政府要搞戒严，大家第一时间自动自发，如果你反对这个政府，反对这个戒严的话，你就直接冲去国会，那就对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这次戒严之前，最后一次戒严令啊，也就韩国最后一次戒严令，上一回，那就1979年的10月26号，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遇刺，然后崔圭夏总理呢就在按照宪法要接任总统，那么宣布10月27号的凌晨4点起全国大部分地区戒严。然后到了1980年，很多人讲韩国最后上一次最后一次戒严令就是这些军事独裁时期的1980年，其实呢严格讲应该是1979年10月26，而不是1980的517。1980年的517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在原有的戒严令的基础上扩大发布扩大戒严令，就是进一步戒严范围的扩大。好，那么有一部电影在今年跟去年都挺火的，那就是首尔之春嘛。你如果看那个电影，你就会发现首尔之春这部电影里面，当时的全斗焕这个军头啊，他们要干的一件事，这些作反的这些搞政变的这些叛军，其中一个要控制的地方就是国会，立马带军队冲去国会要控制它。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大韩民国宪法，就是国会是有资格有权利来发布，只要有超过一半的议员通过的话，你这个戒严令就要取消的。为了要阻止这些议员开会发布戒严令，因此当年的全斗焕就要带军去控制国会，不让这些人开会。那么现在尹锡悦要干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而因为当年那个事件有当年记忆的人当然就知道，而没有那个时候还没出生或那时候还小的人，看电影看电视 学校的教育，他这是学韩国的学校都会教的内容啊，这已经耳濡目染了，大家都已经对这个事情该怎么搞太清楚了，所以一听说作戒严令，反对政府这么蛮干的这些老百姓就本能的就要冲向国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些韩国的社交媒体啊的一些的用户，他们在 X 上面呢，就以前的推特上面在讲呢，他们说当时急急忙忙冲出门口搭出租去这个国会大楼，然后呢一上车呢就跟这个司机说可以去汝矣岛嘛，汝矣岛就是国会所在，这是首尔汉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岛，上面很多金融机构啊、国家体制都在上面嘛，可以去汝矣岛嘛。那么为什么会问可以去汝矣岛？那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宣布戒严了嘛，你就会觉得会不会很多人觉得应该躲起来，在家里面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啊？现在局势外头很乱啊，别出门为妙啊，尤其是国会所在的地方特危险。结果这个司机特默契，马上回问他一句：“你要去国民议会吗？”然后这个用户说：“哎，是啊，是啊。”然后这个行上坐，就是把他开过去，不收钱。真的像看电影的那个出租车司机一样。然后昨天我看 BBC 呢，就有一些在也专门研究韩国问题的，在韩国大学任教的外国学者，就是说，你如果在韩国住过的人呢，就都知道，这不是一个遇到重大时刻，人们会关上门窗躲在家里的国家。当大批的民众赶到国会现场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网络上现在有大量的影像文字，就是当时在现场的，除了媒体记者之外，就是这些一般老百姓拍下来的一些的场景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场景是相当混乱，但是你稍微敏感一点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是当时负责来控制国会的这个部队啊，几乎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动作，就面对这些老百姓，顶多大家就是拉拉扯扯，你说有肢体碰撞，顶多就是打两下子，没有动枪，没有用武器，没有出现所有一个看起来是训练有素的一个特种部队该会做的一些的战术动作都没有出现，这是不是很奇怪？那么你再仔细看这个部队是什么部队啊？这个部队，当时已经有很眼力的人就注意到，现在也得到证实了，就是陆军特战司令部底下的707部队。这个部队是什么部队啊？这个部队是韩国第一支特种部队，也是韩国特种司令部、特战司令部底下各个特种部队之中被认为战术素养最优秀、最精锐的一支特种部队。它成立的背景，就是因为1972年慕尼黑奥运发生的那场大屠杀之后，那场大屠杀对全世界各国都给了一个很大的震撼和启示，让很多国家是从那之后纷纷成立自己的特警跟特战部队，就是为了要做反恐用途。那么，由于韩国已经在申请1988年的汉城奥运的主办权嘛，我们知道后面那个汉城奥运是在韩国举办，当年还叫汉城，这首尔的旧称。然后，所以呢，韩国也准备了成立了这个部队，而这个部队是非常有名的，有个绰号应该叫白马部队吧，还是白虎部队，我一下忘了啊。然后这个部队是出了名的精锐，而当时直升机降落到现场的也是这个部队，他们派到现场，后来被说呢是总共有280人，而且还听说他们当时收到命令啊，要试荷枪实弹，就是所有的实弹装备都发了。而且我们看这个镜头可以看到，他们带了散弹枪、带了步枪、带了机关枪、带了夜视镜，甚至狙击手都配置好了。然而，就这么一个训练精良、装备齐全，并且带到现场，号称是韩国部队中王牌的王牌的一个部队，你看看那个画面是什么情况？就他们跟老百姓推推撞撞，然后不是有个很有名的一个镜头，就是韩国的前新闻主播，现在的反对党的政治人物安金荣女士啊，还跟一个士兵抢枪，抢他手上的枪，然后辱骂他。你知道抢枪这个动作有多危险吗？ 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军事人员的交战守则里面都会说得很清楚，一旦有人跟你抢枪，你是可以立刻开枪开火的。那么所以说做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勇敢的，但是你看，我希望你注意是那个士兵的反应，那个士兵是什么反应？没什么反应，就把这个枪抢回来就算，然后掉头就走，然后跟着就不断的被骂，就是。然后在更荒谬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特种部队在翻很多墙，要进入国会现场范围，翻那些栏杆，那些栏杆啊，就是那150个当时赶到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国会议员，其实也是翻栏杆进去。然后有个有名的场景呢，就是韩国反对党共同民主党的党代表，也就是他们党魁啊，李在明60岁的人，他在老百姓的协助下也翻上了一个墙，那个墙还是个实心墙，翻那个墙进去了。这60岁的老头啊，都能够好像看起来很矫健的翻墙进去。你看这些特种部队在翻墙那个过程，翻来翻去翻不过去，要队友们拉一把扶一把，这才一个一个好不容易翻了进去。然后进去之后他们就遇到了阻碍，这个阻碍就主要是由国会里面办事的工作人员啊，还有国会的一些保安架起了桌椅挡住了门口啊，挡住他们，然后拿起灭火筒呢对这帮特种部队喷他们，那么希望把他们赶走，把他们阻挡在外面。说你整个过程你就不觉得这个707特殊任务的团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们的动作非常缓慢，完全不像是在干真的。然后呢，他们就算是要敲玻璃进去，一层一层的门穿进去啊，那个过程都特别的艰辛了，就跟我们想象中的特种部队执行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后，今天还有人发现啊，看回昨天晚上拍的图像，发现很多这些军人，他们的枪上的子弹匣装备的并不是戒严司令部要求的实弹，而是橡胶子弹。有一些士兵的枪甚至被人认为可能连弹匣都没装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再看一个消息啊，就是有一位韩国的一个资深的记者徐载贤，他到了现场呢，就用自己的手机在拍，然后拍的时候就拍一些这些特种部队，然后他在骂这些特种部队，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他看到有一位，他自己是这么写的，他说有位无名的戒严军人向到国会前抗议的市民们深深鞠躬，并说了一句对不起，随后默默离开了。一眼看过去，那位戒严军青年显得格外端正，他眼镜后透出那清澈的眼神，让我瞬间感到所有的愤怒都消散了，同时涌上心头的是无限的怜惜与感激。在他被我追上时，他一次两次三次向我不断鞠躬并且说对不起的那短短一刻，我感受到了他的真心，那真心仿佛在诉说我们是民主的同一阵营。作为一名收到您致意的普通市民，同时也是一名采访记者，我会一生铭记您这句守护民主共和国黎明的言语，请您务必平安完成服役，作为健康的青年重返我们的社会。那个视频我也看过，是相当感动啊，因为这个记者原来是骂人的，但是看到这个军人向他鞠躬跟他说对不起，他就开始说你是个好军人，你要好好的守护我们的民主啊，要好好回去啊，就是跟他这么讲讲这些类似的话。好，我刚刚讲这么半天，我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的是，昨天晚上之所以没有出现什么意外，国会能够开成，没有出现任何的受伤甚至死亡的事件，甚至那么多的记者就在现场自由穿梭报道采访，完全没有看到这个戒严令所说的内容被执行的状态，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跟这些军队的反应相关的。我们要知道，在韩国这个国家历史上的这个戒严是一个几乎根植在大韩民国历史血液当中的一个事件。大韩民国1948年成立之后啊，它成立才两个月，不到两个月就宣布了它的第一次戒严， 就是他的首任总统李承晚宣布的。然后跟着下来呢，就总共有16次戒严，然后其中有12次叫做紧急戒严，这一次就是所谓的紧急戒严。紧急戒严跟一般的戒严的区别在于，名字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紧急状态，就宣布完要戒严之后，往往是一小时内就立刻执行。如果是一般戒严，你通常宣布完之后可能会给大家一些时间准备，一两天之后再执行，这个就叫紧急戒严。那在这么16次戒严里面，每一次执行戒严命令的部队啊，几乎都是杀红了眼，都是强硬执行这个上司给的任务，戒司令部给的任务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韩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在执行戒严命令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个给我的那个状态，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我们香港话讲，广东人讲的话叫做黑州，就是随便做，就是不理，就是你站在这些军人啊或者这个部队的他们的角度来看，作为军人你是不能够不执行军令的，你上司上级给你的命令你必须执行，否则你是犯军法。但是如果你真执行的话，你自己也很清楚，现在这个戒严令本身极有可能是非法的，极有可能是一次破坏韩国民主的事情的。如果你认真执行的话，你将会成为大韩国民国历史上那16次戒严里面所有那些当时曾经开过枪伤害过平民百姓惨遭骂名最后还要被清算以后抬不起头的那些人，你会加入他们。因此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执行命令，我们赶去国会，然后到了国会之后大家慢慢来，悠着点，别搞得太认真就是了，反正命令我们完成了，但事儿呢也不一定要做足，基本上这个态度。而这个态度我想说不可能是那280多个这些戒严部队们都是自己自动自发的这么做，这应该是我猜测啊，是他们的上司给的命令，大概就包含了这层意思在，所以他们集体表现出一种懈怠的状态，就人家抢枪你无所谓，顶多把枪抢回来然后回头就走，然后砸个玻璃砸个两分钟都还没砸烂，翻个围栏的都不是墙，翻个栏杆，翻个围栏，然后平常是一跨就跨过去，今天呢搞到就你旁边那个60岁老头都已经进去了，你还在外头要三两个人互相叠罗汉那么才搞进去，就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执行。所以从这一点来讲，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指出啊，经过了45年啊，从上一次韩国军人执行戒严令直到现在这44年45年当中，韩国的民主政治看起来是真的成熟很多了。也就现在这个第六共和政体啊，就韩国所谓的第六共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曾经有6次的重写宪法或者修改宪法，那么一次宪法修改重新建立起的政体就叫一次共和。现在这个第六共和表明经过6次这样的修宪和重新的确立宪，依据宪法确立国体跟政治体制，这个第六共和是从1988年开始实行的，而现在的大韩民国宪法因此也就是第六版的大韩民国宪法，它是大韩民国从1948年成立以来维持最久的一次，也就是当大韩民国真的成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之后，它的政治体制反而是在它48年到现在这段历史当中维持最久的相对和平的体制，直到昨天和前天。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军队已经完成一个国家化的状态，他们效忠的对象不是总统，不是执政党，而是宪法，因为他们知道宪法里面是怎么来规定关于戒严令。如果不是一般的士兵知道，至少他们的上级，这个各个军队各个部队的领袖，这些将军是知道的，这些将领是知道的，所以他们才会出现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表现。好，然后到了12月4号的上午啊，韩国的联合参谋本部的议长，也就是除了三军总司令韩国总统尹锡悦底下 最高的这个军事指挥人员，也是军职之中的最高位置的这个议长金明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也是召集了各部队将领、各部队的领军官，然后呢，这里面就重申了军队的基本任务是守护国民安全。除了应对态势任务之外啊，所谓的应对态势，在韩国的语言下指的就是专门监控和针对预防朝鲜的那些部队，就边境的那些部队。除了这些部队的任务以外，任何的部队移动一概由联合参谋本部来实施管控。那基本上就是说明啊，像昨天这样的部队调动是要收回这个权力，不是陆军指挥部，不是什么戒严司令部，而是由联合参谋本部来负责说并且指挥所有的部队调动，把这个权收回来。那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你千万别误会，我这个所谓的军队国家化这件事情啊，并不是说每个国家都该这么做，都会这么做的。比如说我现在指的是严格讲是按照宪政民主国家的体制，一般宪政民主国家的话，他们是要求军队要国家化的，但是比如说我们不同的体制做法就不一样。好，然后也简单讲一下啊，这个闹剧结束之后现在的后续的发展的情况啊，就在12月4号这一天，尹锡悦是全天神隐，就全天没出现过，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只知道他推掉了今天就12月4号本来要举行了一个毒品管制会议，然后同时传出消息他的总统府里面的高层幕僚集体请辞。然后到了下午1点43分的时候，韩国的六大在野党向国会提交，正式提交要弹劾总统尹锡悦的议案。按照这第六版的大韩民国宪法，现在的韩国总统啊是没有权利解散国会的。以前的五版宪法，就前五次共和，韩国总统是可以解散国会。如果可以解散国会的话，我想尹锡悦早就是用解散国会的方法来处理现在的问题。但是自从第六共和成立之后，这个宪法就规定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为的就是要避免总统的独裁啊。就过去有这个权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解散国会就表示可以施行独裁政治了，由总统权力无限大了。现在他无权解散国会，不过反过来国会是可以弹劾总统的。要弹劾总统的话，先要有国会议员提出弹劾动议，然后必须有过半数的国会议员赞成，当赞成之后这就开始立案了。立案之后必须在你提出这个动议之后的24小时之后到72小时之前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来投票，如果投票时间超过那就无效了。如果投票结果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投赞成票，弹劾议案就通过。弹劾议案通过之后呢，总统的职能就会被暂时冻结，然后由总理代理总统的职务。之后这个议案还没完哦，要交给宪法法院审理，如果宪法法院通过，那么总统就必须下台了，这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就当国会对总统非常不满，而国会代表全国国民的意志，那么最后有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认为应该让他下台，通过这个弹劾议案，这个东西还要交到司法那边去，交到宪法法院审理。宪法法院如果也通过了，那这个总统就要下台。那么现在既然在4号这一天就已经有议员提出动议要弹劾尹锡悦总统，也就是说接下来两天之内国会就会举行投票，两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国会是否能够凑足足够的票数来弹劾尹锡悦。以目前看来这个机会是相当大的，因为光是反对派就已经占了超过一半以上的国会议员的席位，他们最多只要在动摇到执政党国民力量这边的8到12人过来的话，我没记错是8到12人过来支持的话，那这个弹劾议案就算通过，就要送去韩国的宪法法院。 如果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或者尹锡悦主动辞职，就要在60天之内选出继任者，而在这60天之内，那谁来掌握这个总统的权力呢？就是现任的韩国总理啊。现任的韩国总理的名字比较特别，你知道很多韩文的名字不好念啊，叫做韩德珠。这个德这个字啊的写法是这样的，上头是个耿直的直，正直的直，下头是个心，就正直的心。它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以前写品德的德这个字的时候的一个异体字，但这个字在韩国是保留下来的，叫做韩德珠。那这个韩德珠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就也是个经验老道的一个政治人物了。他拥有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经做过韩国驻美大使，然后又曾经在卢武铉政府啊，就过去的自由派政府里面当过总理。然后到了22年4月尹锡悦上台之后提名他再次出任总理，所以应该理论上讲是个政治经验很丰富的人啊，就两个派别的人应该都能够接受，但是在他过去两年的工作里面却受到了很多的非议，尤其是在解决这个韩国的医生罢工的事件上面呢，显得非常的手足无措。所以本来这个韩国的反对派已经在国会里面对他提出弹劾，想把他换下台，甚至是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都有呼声要把他拿下来，是在这个情况。那假如接下来是让他代理总统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形，现在还很不好讲。好，再说回12月4号发生的其他的重大事件，就南韩的内阁，这整个内阁其实正式的名称我们一般人叫内阁，在韩国的正式名称是叫国务会议，国务会议就也就是各部门的部长组织成的这个内阁叫国务会议，而他的首席的部长或者首席的长官就是刚才讲的总理。那韩国是奉行总统制的，但是仍然会有一个总理，那这个总理就是等于带领整个政府来执行总统定下的政策。那这个内阁叫国务会议，他整个目前的国务会议全体成员已经请辞以示负责，包括总统府市长，也就总统府的秘书长在内，多个尹锡悦核心幕僚也都集体请辞。这里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跟这次事件最相关的就是国防部长金龙显。那这个金龙显被认为是建议总统尹锡悦搞这次戒严的人，是整个戒严背后的始作俑者。他在4号下午6点13分发布公报，说对于这次戒严引发的所有相关事件他负起责任，已经向总统表明辞意，同时又向韩国国民道歉。他说呢，执行戒严事故以及相关事务的所有的将士都是依照部长指示进行，所有责任都归于我本人。那这个金龙显啊，他在这次里面的角色啊，现在根据韩国时报的报道啊，因为整个戒严令我们知道，就连我刚才说的整个国务会议，就韩国内阁的首长这个韩德珠，他在发布戒严令前他都不知道这么一回事，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金龙显是绕开了他，等于绕开自己的上司，直接向总统建议我们搞戒严吧。而这个金龙显跟尹锡悦可以说是铁哥们，金龙显是尹锡悦的高中学长，两个人呢是首尔恩平区冲岩高等学校的校友。那么事实上在现在尹锡悦这个国务会议，他这个内阁以及他身边的这些近臣里面有一帮人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所以韩国政治圈叫他叫冲岩派，因为这是个学校所在地方在冲岩，这个叫冲岩高等学校。那么很多人就说这次戒严似乎就是由这个冲岩派精心策划，而冲岩派的另一个关键成员是内政部长李祥敏，则是尹锡悦的学弟，高中学弟。那么他就是在2022年啊，他刚上台没多久的时候，你记得那一年的韩国的万圣节发生了一场惨烈的事件，我们国内也很多人关注，就是梨泰院 踩踏事故，超过150人死亡，190人受伤。当时呢就被认为是内政部的处理预防都不理想，都很不好，所以李敏祥就被议会弹劾。可是这个弹劾案在23年7月被宪法法院驳回，所以这个李祥敏，不是李敏祥啊，才能够继续担任韩国的内政部长。事实上啊，现在你从这几个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尹锡悦很喜欢请高中同学当官，当国家的内阁部长，这是他的一个典型风格，身边一帮人都是他最信任觉得最可靠的人，而这些人都是很多是高中同学啊。哦，还没完，这个尽管已经整个内阁都要总辞了，然后他身边所有的人都要走了，但是反对派第一大党共同党民主党表示还不够，光是发起弹劾不够，他们还将要控告尹锡悦国防部长、内政部长、戒严指挥官、警察厅长叛乱罪，现在正式向法院、向检调部门提出这些人犯下了叛乱罪。那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首先会出现的将是弹劾的事情，而这个弹劾在我看来将有很大绝大的机会会通过的。如果不通过的话，我不能够了解接下来的韩国的政治动向会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应该会通过。好，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啊，这个弹劾为什么我觉得势在必行，你可以看到现在就连这个尹锡悦他这个派系在政治上来讲，光谱上来是属于韩国的保守派，而保守派的大本营城市就是韩国的大邱，连大邱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尹锡悦的示威活动，出现了2016年反朴槿惠示威以来另一次的全国各大城市的总示威活动，他们要求他立刻下台。然后韩国的第二大总工会已经开始发动无限期总罢工，直到他下台为止。然后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我等一下还会仔细提到这个人物，他就表示呢，也就这个他们的党代表说，他们执政党内部已经讨论达成内阁集体支持和国防部长官免职两项决定，于是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事件，但是就尹锡悦的党籍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啊，他们这么讲。然后再来呢，我们看经济的数字啊，因为在戒严令消息一出的时候，韩元呢对这个美金已经汇价下跌了1%了，然后它的股市呢在4号下午3点结束交易，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下跌了 1.4%。 那么由于市场预期呢短期内就会有政治动荡，所以银行股的跌幅呢，还有和尹锡悦政策有关的公司呢将会比较惨烈。这还没完，就新闻工作者昨天，因为我们知道韩国很多传统的媒体，比如说他所谓的三大报啊，都被认为是比较保守的三大报，特别是中央日报啊，中央日报是一直很挺尹锡悦的，就很支持这个执政党国民力量，但就连他们都看不惯这两天发生的这个政变的闹剧，然后于是韩国各大媒体工会新闻组织就串联起来，那么由韩国新闻联盟会长李昌贤呢，他出来代表大家发言。他发言讲什么？他说啊，那些践踏新闻宪法价值、新闻自由宪法价值的人，应该在真正的历史法庭和现实法庭上受到审判。为了防止过去的悲剧重演，新闻媒体啊，我们媒体们应该做出反应。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注意到很多媒体机构在提到他的时候已经删除了总统这个称呼，我们现在定义他不是一位能够对民主宪法秩序负责的总统，因为他正式否认了新闻自由的宪法价值。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嘛，他们的戒严令其中一个就是要控制所有的新闻媒体，你们报道的时候必须要经过戒严司令部的通过嘛，这是他们讲法。 OK，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韩国的新闻媒体的最大的工会，然后各大工会他们联合的表态，那就是以后我们不叫你总统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啊，就讲完了，总算讲完整个事态发展至今，然后里面的一些的基本的背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尹锡悦到底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走到这一步的背景，这背后有没有更大的政治背景？是否牵涉到韩国一些根本体制或者政治文化的问题呢？那么首先我们来解决为什么尹锡悦会出这样的一个昏招啊，就现在看来是个昏招，为什么会他觉得有必要要用戒严这么极端的手段来解决他面对的政治危机呢？这要说回他这个人，其实讲他这个人啊，你还记得两年前的时候，我还在老节目八分里面，我曾经讲过他的。那么当时我就觉得他这样的人做总统可能会有问题，可能会出事儿。那么我当时的判断就是因为根据他过去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所做出来的。那么现在不妨稍稍回顾一下啊，尹锡悦有个号叫绿山，律师的绿，一座山的山啊。那你看这个号啊，说到这个号，我要讲到韩国人的名字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讲韩国人的名字的时候，有时候常常特别用汉字的时候要强调这是音译，那是否韩国人的名字已经没有汉名了呢？其实不是的，大部分韩国人出生的时候啊，他们的名字还是有汉名的，那么只不过有，但是还是有些人是没有汉名，现在这是少部分人啊。那么只不过呢，他们那个汉名啊，在他们用声音念出来，然后我们这边如果查不回他身份登记上的汉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从声音去猜测他原来那个汉字到底是什么字。那么除了这个名字之外啊，很多韩国人还拥有几个名字，有些韩国人长大之后啊，会像过去中国人一样给自己取号，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习俗。那尹锡悦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绿三，你看这个绿三就能看出来他基本上就是那种觉得我要搞法律，是要奉行法律，要做一个执法的人，做一个司法人员，而且要如山一般的伟然不动，有这个气魄在啊。他其实出生是一个学者家庭，他的爸爸呢是韩国的名校延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还做过韩国经济学会的会长，他自己呢则在另一个名校首尔大学读法律系，1979年的时候入学。那么曾经在1980年的时候参加过系里面搞的模拟审判，学生们自己弄的，他担任检察官，要求当时的韩国总统全斗焕要判处他死刑，要为光州事件负责，这是不是很讽刺？当时因为他搞了这么，他在你想看学生搞模拟审判，特别讨厌这个全斗焕，因为光州事件发生嘛，首尔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当然要支持这个光州事件的遇难者和民主运动人，要反对这个军事独裁者嘛，然后他们自己搞这个模拟审判，他就代表检方，那么要判他死总统死刑。为了这个事情啊，他那么警察来抓他，他还逃亡过一段时间。好，到了1994年呢，他就出任检察官。出任检察官之后，他连办了几个政治大案。首先是针对做过总统的卢武铉的亲信，然后又针对李明博跟朴槿惠的起诉。也就是说呢，他在韩国的检察界里面是担任过这种检察起诉前总统的任务的，并且还针对过三星集团的副会长李在镕，也对他发过起诉。那么因此被很多韩国当时的韩国人认为啊，他是一个真的是个刚正不阿的人，不惧权势啊。无论你是哪个党派的总统，只要他觉得你有犯法的嫌疑和问题，他就敢起诉你。更重要的是，连韩国的大财团、大财阀他都敢动。那么所以这个清廉的形象，那么他而且他一直标榜自己的清廉，他清廉刚正的这个形象就是这么树立起来。然后到了2019年之后，他就出任受到当时的韩国的自由派的总统文在寅的任命，担任了检察总长。 然后他在20年的时候呢，还发表过，在一次仪式上还发表过民主讲话。他说自由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反对独裁和假装民主的极权主义。然后跟着呢，到了2021年，他就调查前法务部部长曹国涉嫌以权谋私，为了这件事情跟当时的法务部长发生冲突，然后他辞职。然后到了21年的6月，因为已经辞职不做检察官了，那么他就宣布投入政治，那么宣布参选，就加入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执政党国民力量，也就是原来的保守派或者韩国的右派的三个政党合并出来的这个党。这个党呢是在朴槿惠时代重组过的，朴槿惠时代的这个右翼保守党的联盟构成的执政党叫新国家党嘛。那么这个新国家党就被这个国民力量所取代。然后他到了21年11月5号以 0.8% 的差距赢出选举。从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了，就是他胜选的这个比率啊是差距非常低的。他当时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现在这个最大在野党、最大反对党共同民主党的党代表李在明。那么当时两个人选总统，他们的差距只有 0.8%， 只有 0.8%。 自从他当上这个总统开始啊，他之前所说的一些话，比如说他对女权的个看法啊，对最高的劳动时间的看法，这些以前我都讲过了，就不再复述。基本上你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保守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是认为呢这个女权啊是有问题的，使韩国出生率降得这么低，就是为女权搞的女性主义搞得太盛了。当时才曾经提出过要废除掉韩国的这个女性家族部。那么这个部门尽管最后还是留下来了，但是呢他的目前的这个部长的位置是一直处于悬空的状态。那么同时呢他又认为呢这个韩国现在的规定的最高的法定工作时间呢是有问题的，应该取消，他认为应该完全自由化才对。那么这跟他身为一个佛利民的信仰者呢是很搭配的，很一致的。那么然后他在外交政策上面，当然这方面就很多媒体这两天中文媒体中国的媒体都已经讲到了，我就不多说了，基本上就被认为是反华分子吧。然后跟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都特别好，然后支持这个乌克兰呢对抗这个俄罗斯，那么甚至输出武器给乌克兰。然后他的整个对外的立场基本上是跟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是高度一致，跟拜登关系很好，然后对即将上台的特朗普呢反而是充满了相当大的疑惧的。那么但是这里顺带闲话一笔，很多人一谈韩国就会讲到驻韩美军，美国怎么反应，这事有没有美国参与等等。但是美国的国务院在12月3号已经及时讲到说他们事前毫不知情，然后希望整件事情以符合宪法跟法律的形式和平解决。那么这是美国的一个表态。就据说这后面的美国的新闻报道也说到拜登呢是相当懵的。在这里呢我想特别强调他的一个性格，就是我当时说他性格上好像会让他出一些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看他这个经历，他一直以来都是以就是敢做敢当，然后是非分明的一个形象出现，所以在刚刚投入政坛的时候是个媒体宠儿，那么大家觉得他讲话很直率。但是当上总统之后，大家对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是要求你有时候说话要得体的，你不能够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明显的一次意外在哪呢，就是他在出访美国的时候跟拜登见完面没多久出来，就在媒体面前被拍到他公开的跟他身边的幕僚提，哎呀就算这个拜登想这么做啊，但是美国国会这帮兔崽子，这帮兔崽子万一他们反对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讲这个话被拍到了，然后跟着就被媒体批评。然后媒体批评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他就说媒体啊都是扭曲不实报道， 然后呢，跟着就从此阻止这个记者登机贴身采访。那么这是也打破了韩国呢自从民主化之后的一个习惯，就他平常韩国总统出访，这个记者都会登机跟着他的飞机啊，他的专用机在上面贴身采访，现在不行了，不给了。然后每次开记者会呢，就是他说话就说话，他说完话他转头就走，很常见这种情况，然后不给机会记者发问，而且还取消每日的简报记者会，就切断了跟媒体的关系，所以他跟媒体的关系，大部分媒体关系都搞得非常僵，然后所以呢，媒体对他的报道自然就更不理想，对不对？那更不理想，他就觉得媒体都在污蔑他，都在作假，都在夸大一些事情，那么因此我们才会看到戒严令里面，他们才会正式要求要管控媒体，要管控虚假的舆论和新闻。比如说像我刚才说那个，他说美国国会议员那帮兔崽子，就用这样的一个词语说话啊，那么被记者拍出来了，拍出来了，那么后面他不解释，他反而是他底下的发言人呢，说报道这些新闻的媒体不顾国家颜面，有损毁国家元首之嫌，那么讲这种话，那么其实啊，他之前就可以看出他某种这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就是最正确，然后人家对他有什么批判的时候，他就会反过来很生气，就是也是要刚正不阿的去回应。这种态度以前就当选之前，总统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了。你比如说在2021年10月的时候啊，他跟釜山跟国民力量党，也就是现在这个执政党的党员会面的时候，他称赞以前的右翼军事独裁者全斗焕，就当年他做学生的时候不是冒犯过全斗焕吗？要判全斗焕死刑吗？现在反过来说全斗焕啊搞得还是不错，甚至包括光州在内的人民也会有相同的感觉。那接下来当然这些话出来就要被骂，对不对？被骂，那他那时候还在选总统，他就只好被迫道歉。可是道歉隔两天之后，他就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面发照片，他在喂狗吃苹果。由于在韩文里面苹果和盗窃是同音词语，因此这个 Instagram 上这个喂狗吃苹果就被认为盗个什么鸟窃，这个盗窃我给苹果吃给狗吃吧，就这个态度啊。当然还会有很多人注意到他的太太金建熙的一连串的事件。那这个金建熙呢，在韩国现在是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那么但是对于他的争议呢，我是多少有点保留的看法的。为什么这么讲啊？首先我们要讲，他的确他们家族是有问题的。尹锡悦的岳母，也就是他的夫人金建熙的妈妈，因为伪造存折余额证明，那么被地方法院判一审获刑一年，在法庭上搞来搞去搞了几次，最后在23年7月21号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情啊，就也是他自己觉得可能对他打击很大，搞到他太太的妈妈都要去坐牢，他觉得这也是政治，对他的政治迫害。而更重要是他这位夫人，那么被揭发自己曾经伪造简历，那么然后使得这个尹锡悦要出来道歉。那再来呢，就是最近你可能看到很多这个消息，就说呢，这个金建熙曾经在一位朋友一个牧师那边收了差不多有300万韩元的迪奥名牌手袋名牌皮包，然后甚至这个中间谈话的整个过程呢，这个金建熙跟记者谈话录音呢都被引发争议，都被公布出来了。然后金建熙呢然后就起诉了报道这件事情的一个网络独立媒体首尔之声，就说他呢，你在没有经过我同意之下录我们的私人对话啊。那其实这个对话的内容讲的就是这个金建熙怎么样收了这个差不多300万韩元的迪奥皮包。中国我们可能一般觉得这算什么，送个皮包给总统夫人，对不对？这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韩国现在他们认为这是件很大的一个事情。金建熙还被爆料有各种各样的干政的行为，牵涉政治的行为。那么事实上他对尹锡悦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比如说帮尹锡悦筹募这个政治资金， 然后尤其是在外访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他有据说有相当明快的决断能力，也有很多政治判断，所以往往被很多政圈中人认为是尹锡悦的权力合伙人，这甚至是支持他们的中央日报的报道，在10月20号做出报道，正式称这个金建熙是尹锡悦的权力合伙人。那么但是他又有很多丑闻，比如说牵涉操纵股价啊，然后让他身边的亲信随意提名一些人给他们去参选国会议员啊等等。但是我想说，这个韩国政治有一点很大的问题，在韩国这么一个父权社会底下，他们对女性的这个针对是尤其严重，尤其是政治人物身边的女性啊，他们往往会带着特别挑剔的态度去看，然后在政治斗争之中呢，很倾向是先丑化对手的太太或者他身边的女性来下手的，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那么虽然呢，尹锡悦也为了他太太的事情出来道歉过，并且在上个月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第一夫人办公室，用来监督第一夫人这个职责的重大任务等等等等，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买单。然后跟着再来呢，就是要说到他在其他一系列内政上面出现的事情，包括我之前提到的梨泰院的踩踏事件啊，然后二去年的那场洪灾的处理也都有问题，那么最近则是怎么样处理韩国的这个医生罢工的问题，他总给人觉得呢，就是强硬有余，但是不懂得谈判，只是不断的声明重申自己的立场，想办法坚定自己的立场。你比如说就像国会跟他的这个斗争啊，他的这个戒严的这个演关宣布戒严的演讲里面提到，现在的韩国国会啊，对于他要任命的这些官员提出的弹劾次数是韩国史上最多的，的确是这样。但是你还要反过来看哦，就有时候国会通过法案，按照韩国的宪法，这些法案到了总统那里之后，总统是有权否决的，否决你这个法案。那么很多民主宪政国家都有这样的机制。那如果总统否决之后怎么办呢？那就要退回这个法案给国会，再修改，再修改之后再回来，他再看看是否能够接受，然后这次再通过。在这个问题上，尹锡悦是韩国历史上行使否决权几乎是最多的一个总统，这2年7个月里面他否决过国会给他的法案30次。那么当然这个数字还是比不上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李承晚呢总共行使过45次国会提出议案的否决权。可是你要注意，李承晚这45次是在他执政12年当中做出的，而这个尹锡悦当了总统短短2年7个月就已经否决国会提出的议案30次。那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个关系有多僵，也就是说呢，你既然不断的否决国会给出的议案，那么国会对付你的办法就是弹劾你任命的官员，大家都搞到没有办法妥协的地步。那你回想一下，当年韩国民主化之后的主要的推手，一个很重要的总统就是金大中。金大中在任那五年，你要知道韩国的总统的任期是5年，并且不许连任，这是韩国的一个问题，就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政策无法连贯跟这个有关。金大中的5年执政也是朝小野大，也就是说国会里面是有反对党占多数，但是金大中从来没有行使过否决权，哪怕国会提出给他的法案，给他的一法案法条是他觉得不能接受他不喜欢的，但是他也没有行使过否决权。这就跟你的胸襟，跟你的政治智慧，跟你懂不懂得在位置上去妥协是相关的事情。再来呢，就是他秉持着他作为一个检察官出身的这种司法态度去处理政治。在他竞选期间开始啊，他一直到他上任这2年7个月，他不断的让他底下的检察官去检控他的政治对手， 不断的把所有的政治对手都想办法用司法的途径、用刑事的途径去告他们、抓他们去坐牢。你每次有对手对他特别打击、特别针对他，他就会搞这个。比如说，在竞选的期间，他就提出要审判当时他主要的竞选对手，共同民主党的代表李在明，还有前法务部长曹国。这个曹国是加入了共同民主党嘛？那到了他上台了，2023年去年的2月16号，他底下的韩国检察厅呢，就提请批准逮捕李在明，说他贪污。然后到了去年的9月18号，又告这个李在明，就他最大的政治对手，再讲就是60岁翻墙那个人啊，就说他涉嫌渎职，然后对他进行了韩国历史上最大的对在野党党首进行拘捕必要性的审查，把他抓回去了。然后到了11月15号，又要告这个李在明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然后让他缓刑2年，徒刑1年。然后再来到了11月25号，就上个礼拜的时候，又控告他教唆伪证罪。然后这个李在明就上庭，然后就被宣判无罪。不只是这样子，媒体在针对他提出一些批评，做了一些不好的报道的时候，他又会去检控这些媒体机关。然后当有工会要发动罢工，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又用刑事控告的方法去对付工会。哇，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用检察官的态度来当总统。就遇到政治争论，遇到他不喜欢的事情，遇到他不喜欢的人跟组织的时候，不是去做政治谈判，不是用政治艺术，不是用政治技巧去解决，而是把人家送上法庭。当然，这个也跟韩国自己的政治文化有关呢，也是韩国的一个传统了，算是。你就比如说当年我讲过的跳崖自杀的卢武铉，在他举行的丧礼上面。那么被认为是逼迫他走到这一步的，当时的韩国总统李明博也来了这个葬礼。然后李明博来的时候，当时现场就有一个反对派的国会议员恨透了这个李明博，就对他高喊：“你做的是政治报复，你要谢罪。”然后使得当时主持这个丧礼的这个主持人，就是后来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就要跑过去跟李明博道歉。跟他说，低头道歉，说是我们失礼了，很对不起，我这个党友啊，我们这个议员这么做是不对的。然后李明博当时在记者面前就拍出来很潇洒，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能够理解。然后丧礼一结束，李明博就去让检察厅去检控这个当时骂他、叫他道歉的、向他谢罪、向卢武铉谢罪的这个反对派议员，告他什么呢？叫妨碍葬礼罪，原来还有这个罪。只不过这种政治司法化，就算在大韩民国有这个传统，也是到了尹锡悦这2年7个月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就是他在位这2年7个月，他底下的检控调部门对政治对手或者对工会、对传媒机构提出检控的频密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好，就是在他的这种性格，胡乱说话。跟媒体关系搞得很糟糕，然后媒体说他不好的事情，他又要回骂媒体，让他底下的人也去批判媒体，甚至要去提控这些媒体。好，然后再来呢，对待反对派也是无法妥协，动不动就否决这个国会交上来的法案，然后跟着终于搞到跟这个反对派到了一个恶性循环，你否决我，我去针对你的一个地步。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现在韩国的反对派共同民主党总是在针对韩国现任政府底下的检察官任命，要对他们提出弹劾，那就是因为，为什么恰恰是针对检察官，就是因为现在韩国的检察官往往成为了韩国现在这个政权的一个政治工具，所以反对党才会在国会上面要提出对他们弹劾。那么终于到了去年，到了今年4月啊，就韩国国会选举。我们知道韩国国会呢，选举跟韩国总统的选举是错开的，是完全错开，中间隔2年的。那么2年多前尹锡悦当上总统，然后到了今年的时候就该要到轮到选国会的时间了。那么韩国的国会的议员的任期是1届4年，不过可以连任。 韩国的国会奉行的是一院制，就不像有的国家像美国有参众两院，像在英国有上下议院，韩国是一院制，就一个院，这一个院300个议席，那么最少是要200个人，200议席啊，最多300议席，然后每一届是4年。好，那么到了今年4月这个国会选举呢，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就惨败，只拿到了108席，于是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反对党掌握国会绝大多数，所谓的野大吵小的一个情况。这还没完，在他的这个执政党内部啊，在他的率领底下一样还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你就比如说像这几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目前这个执政党的党魁，也就是他们党代表韩东勋，那我们看到这个韩东勋呢，好像在很多方面是不能够同意尹锡悦做的事情的。例如说呢，就说这个在当天宣布戒严当天晚上，这个韩东勋就说宣布戒严是错误的，我们整个党会与人民一起阻止他。那么但是其实韩东勋做这个党代表啊，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现在整个这个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里面就分成两派人，一派叫做亲尹党，尹党就是跟随尹锡悦，一派就亲韩党，就跟随这个党魁，有一个内部分裂。那这个韩东勋是什么来头呢？他原来也是个检察官，那么而且是跟着尹锡悦干起来的。尹锡悦在2022年当总统之后就任命他做韩国的法务部长，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呢，尹锡悦就在国民力量这个政党内呢，就做了很多大规模的人事调动，最后使得整个党的高层都变成是他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在选职于党代表或者选举党内的职位的时候，他的总统办公室是高度介入的。这个事情在很多民主政治国家，宪政民主国家，尤其在韩国这样的国家是个大忌。就你自己作为一个执掌中，这个忌讳在哪呢？我们都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党吗？他是执政党吗？他当总统，他难道还不能够说用总统办公室来支持说哪一个人我想当党代表或怎么样吗？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作为总统这个任务以及总统办公室是个国家机关，你们党，你这个执政党，你党内的代表怎么选，你党内的位置怎么选，这是你党的事儿。你不能够用纳税人给钱，由宪法规定的这个国家机关利用它来介入你党内的事务，这是个很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但他就会犯这种问题。而在这个过程里面，韩东勋就跟他分道扬镳，正式割席了。然后到了今年，我们不是刚才提到吗，今年的国会选举啊，四月的国会选举普遍被认为是对这个尹锡悦执政2年多来的一次信任投票，投票的结果就是执政党大败。那么因此可以说明一般的选民对他的执政的这个成果是不信任的。在这个情况下，反对他的跟他不同派系的这个韩东勋就上台了，成为这个执政党国民力量的党代表，也就是他们的党魁党主席了。这个还没完哦，接下来呢，我刚才讲那个他的第一夫人金建熙，金建熙的姑姑就在他们党内的这个网络社区平台的留言板上面就在诅咒这个韩东勋，说他当他当上这个党代表之后，说他禽兽不如啊，你该天打雷劈啊。我这个话是原文啊，他真的是这么讲，真的是说他禽兽不如天打雷劈。那么就搞到很难看整件事情。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想见一般的韩国国民对他是什么看法。于是从10月份以来，根据韩国的 SBS 的民意调查呢，他的民意支持度从来没有超过 20%。 到了11月30日最近一次的对于他的支持率的调查达到最低，到了 17% 了已经。在这种他觉得自己众叛亲离，觉得身边很多人信不过的情况下，他就更加喜欢任人唯亲。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高中同学 都能够出任公共安全部门、国防部门、情报部门各个部门的首脑，成为他最核心的一些官员。然后他身边的幕僚、总统府下面的一些的幕僚、参事，也都是他的亲信朋友。他被围绕在这么一圈人当中，而这一圈人里面的其中一些人物，像刚才我提到的韩国的国防部长，就是构成他这次要让他搞戒严的核心推动力量。然后到了上个礼拜，我们还看到另一件事，除了他的民调很低之外，就是他的母校首尔大学里面有500多个老师发动一个学术界的联署，最后有20家大学的老学教授加入，总共1700人抗议他，那么要求他下台。那么这些学术界的人为什么也反对他呢？那么直接跟利益相关的理由呢，就是因为尹锡悦呢大规模削减韩国这个高校的科研经费，同时呢，也因为这些教授呢都是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觉得这个时候要集体发声呢，来对他表达这个他们的看法。最后一个大问题在哪呢？就是由于他是一个自由放任经济学派，就芝加哥学派或者佛利明的一个信徒，那么这种人呢，你在国内都会遇到很多这类人呢，他们都会有一种看法，任何主张这个工会权利，任何主张要有最低工资的保障，要提高最低工资，或者要限制这个最高工时，要多加一些社会福利，一提这些东西，他就觉得你很左，然后很左就表示你是走向共产主义，你是跟共产党是同路人，然后到了最后就直接说你是共产党。那么尹锡悦呢，在这个意识形态立场上面呢，也有类似的表现。而在韩国的背景底下就更复杂了，因为韩国的北方朝鲜号称是个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韩国的政治史上，每当民间有人提出这些诉求的时候，韩国的执政当局，特别是在军事独裁时期呢，就一定会批判，说提出这些讲法的人呢，都是共产集权力量的延伸或者是帮凶。那么尹锡悦也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居然重新讲起了这套语言。这种政治语言是在韩国历史上曾经很普遍，但是已经40多年没有一个执政者会讲的话了。在去年八月，他第一次讲类似的话是8月15号，韩国的光复节，也就是庆祝他们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之后的这个节日。他讲什么话呢？他说共产极权主义的力量总是把自己伪装成民主活动家、人权倡导者和进步人士，他们呢全部都在从事可鄙的和不道德的策略来做虚假宣传。那么这么讲，那么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很喜欢用这类语言去形容反对派，去形容民间的一些的律师啊、一些人权活动家啊、女权主义者啊、工会啊、社会工作者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回头看他刚才我念过的那个发布戒严的那个演讲，就会明白他这些修辞是怎么来的。然后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呢，反对派共同民主党就有个议员叫金敏硕，他第一次提出要小心这个尹锡悦是有政变的企图的，因为他讲这些话正是过去军事独裁者最爱讲的话。过去的军事独裁者每当要发动戒严令，用戒严的方法来搞政变的时候呢，总是会说这个反对派或者他不赞成的一些人呢，是清朝鲜的，是北方的势力代表，是要搞极权主义，是要搞共产主义的人。而说到这里啊，我们又可以顺便提一下，这整件事情在中文世界里面的一些的反应，你会觉得很有趣。我看外网，看 X 啊，也就原来的推特上面，特别多一些中文的推特用户呢，是一向很支持美国，就会引尹锡悦为知音，觉得尹锡悦啊，可惜了，本来干的是对的，这个政策立场是对的，甚至觉得他如此搞戒严，去把他们国家内的这些酌情人士全都干掉，也是个好事儿。但是呢，你一到了 Blue Sky， 就是2021年创立的另一个类似 Twitter 的这种社交媒体上面呢，这大部分好像用中文的好像都反对。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社交媒体，就顺带一提啊，社交媒体已经跟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呢是开始挂上钩了。而说到这，就必须说到在12月3号，也就是这个戒严令发布或者说是政变发动的当天，台湾的民进党的党团里面有议员有人发了这么一个贴文在社交媒体。说南韩国会被亲北韩势力操控，南韩总统尹锡悦为了守护自由宪政体制，紧急宣布全国戒严。而台湾的立法院蓝白各种三国防预算，讲的就是这个台湾的蓝白阵营啊，三控制国会，控制台湾的议会，删除国防预算，违宪扩权，瘫痪大法官，恶修裁划法，恢复年改，鸟笼选举法，N 次阻挡，小铺国安提案，百般刁难王义川就职，叭叭叭叭，然后最后结论是不要怀疑 Team Taiwan 的我们，其实每分每秒、无时无刻都在抵抗世界等级的暗黑恶势力，侵蚀这个国家。这么讲，这民进党党团贴文，那言下之意好像觉得台湾也该学学这个 尹锡悦这么搞一搞，民进党该搞一次戒严，把这个国民党啊，台湾的议会里面的反对派都搞掉，好像是这个意思啊。结果当天晚上就被痛骂，然后连民进党自己里面很多人都觉得看不过去，这帮人好像完全忘记了民进党当年是怎么起家的，忘记了台湾当也曾经执行过戒严法，而且这个戒严法执行的时间是全球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与这次下沉对比啊，我们现在看到韩国这个戒严令呢是有史以来最短的，而当年台湾老蒋颁布的这个戒严令则是为期最长的一个戒严状态。好，所以我们刚刚这么聊完，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尹锡悦一路走到现在完全都是有迹可循的，会走到这一步。而他之所以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是他的第一，他的政治智慧其实是非常有限，手段也非常不精妙，于是搞到跟反对派控制的国会关系越来越僵，然后终于弄到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一个地步。然后现在面对刚才我说那个大背景啊，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呢？那就是国会接下来要进一步弹劾他底下的官员，甚至要弹劾他本人，然后要提出一套自己的预算来取代政府提出的预算。到了这一刻，那么他就实在是忍无可忍，特别是还提出了法案去针对他夫人的时候，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决定。只不过这里面我们就更可以看他的政治智慧是极度不足。当你的民意认受度，当你的支持率还只有17%的时候，你干这样一件事情，你觉得有机会成功吗？而且你的做法本身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还是违宪的情况下来做的。好，到了最后，我原来说还要讲讲韩国的政治文化。我知道在中文世界里面会流传，就是说韩国总统啊是个受诅咒的一个职位，很多总统卸任之后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除了目前为止看来只有文在寅的算是不错。那么这方面呢，当然牵涉到很多问题，其中就是刚才我讲的政治恶斗啊。那这个政治恶斗呢，特殊性我先不讲，我想提一些共性。就我们可以看到，在金大中的年代啊，金大中也面对这个反对派控制的国会，但是为什么他能够一次都不否决国会提出的一些他明明不可接受他很不喜欢的议案呢？这是因为我刚刚讲他懂得妥协的艺术。但这个有时候我觉得不能够只说是一个个人的政治品质的问题，同时还要看到其实现在全世界都有政治极化的趋向。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以及在欧洲很多地方发生的现象都能够让我们发现啊，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不同的党派以及不同党派的支持者，在很多宪政民主国家之内都出现了非常大的分歧和断裂。那这个情况为什么在过去10几20年里面在全球很多地方都会越演越烈？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趋势。 我觉得其中一个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跟现在大家平常在讨论政治的那个环境，以及接收政治讯息的渠道是有关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在社交媒体上面来谈论政治，而在社交媒体上面谈论政治的结果，那就会大家越来越不能够跟不同的意见的人处在同一个群、同一个圈层里面。而是要寻找自己的舒适圈，然后进入了自己的一个 information bubble，然后跟着呢，大家呢会开始自说自话，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于是也就失去了一种跟不同的意见的人打交道，乃至于想办法去共存的一种能力。同时，大家对讯息的接收也都是越来越党派化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现在连大型的国际社交媒体平台 Blue Sky 跟 Twitter，原来 Twitter 现在 X 都出现了一种断裂的情况。你看两边上面对特朗普的看法是都能够看出一些趋势，大家是有些差异的。那么更不要说大家平常看什么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那么就好比像，假设你听我的节目，我大概能够想象听我的节目的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可能跟张维维老师的粉丝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世界，因此大家会越来越彼此疏离，甚至是对立。那么这个问题，如果当你碰上你的国家的政治体制还是总统制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被放大。总统制是什么呢？那就是美国现在在奉行的制度，在宪政民主国家体制之内啊，按照政府的权力的行使和结构的构成，我们大致上粗略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叫议会制，一类叫总统制。然后甚至你可以在中间画出第三类型，叫半总统制。美国这种做法就叫总统制。那么，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总统制，也到目前为止算还是良好，但接下来就难说的一个国家。而英国则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议会制的一个代表。它的区别在哪呢？你看英国啊，首相本身也是议员，但美国的总统却绝对不可能同时是美国国会的议员吧。他平常就连要去国会开会、要去讲话、去见人，都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但在英国，首相在议会里面述说自己的政策、谈到自己的主张、跟反对党辩论，在议会里面做交代，则是他必要的一个任务，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议员。那么议会制底下呢，一个党派，他是如果赢得大选，他就自然掌控议会的多数席位，同时他就有资格来组织内阁，而在这里面带头的那个人呢，则可以去当他们的首相，而内阁成员也全部同时都是议员，这就是议会制。好，那么为什么我说总统制之下，就面对一个政治分歧如此大的一个情况，会出现格外糟糕的一个趋势呢？是这样的。首先，在总统制之下，你的议员不像议会制里面的议员一样，议员是不兼有行政职务的。你比如说像英国，那些无论他的国防部长、国防大臣、外交大臣，全部都同时是议员的身份。而在总统制底下，比如像在美国，他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不可能同时是个部长，不可能领有一个行政职务。在这个情况下，一个议员他就更单纯的执行的是立法的工作，以及监督行政部门，也就是政府的工作，他就更有动机来批评和监督政府，因此它天然的就会造成行政和立法关系之间的紧张。然后，而且在这个情形下再衍生出来呢，就是在执政党的议员不一定要听命于总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在执政的时候，民主党组织政府的时候，国会里面的民主党的议员并不一定总是要跟随党的立场来支持他们的政府，他不一定要听他的，甚至是可以公开叫板，甚至可以在很多议案的投票上面是加入反对党来投票的。第三， 如果当你的反对党在总统制底下，像现在我们在韩国见到的情况，反对党掌握国会大多数的时候，你的行政跟立法的对立就会更强烈了。可是，在议会制底下是怎么样呢？议会制底下，反对党就不可能掌控整个国会。因为你掌控，你占了国会大多数，那你同时就是要组织政府了嘛，对不对？所以反对党一定就是少数党，他只能够监督政府，只能够跟政府的这些构成者、这些议员去辩论，他没有办法掌控整个议会。那么议会制的问题，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很可能就是一个执政集团独大了，因为他既是议会大多数，同时又是政府的组织者嘛。不过这个情况下，这个政府如果这个议会制底下还不是多党制，因为太多党了也会搞得很混乱。如果是像英国这种，就主要是三党制度的话，那这种情形下面，你要推行政策就更容易，因为我政府想要提出的政策，议会多半都会通过，因为议会就是我们自己人控制的嘛，对不对？但你看美国过去就有好几次的经验。就美国历过去20年有太多次，由于议会是被反对党所掌控，因此他们可以否定掉政府提出的预算案，那么使得美国的联邦政府在过去30年来不知道已经试过多少次联邦政府要停摆了，因为发不出钱给公务员了。那么美国都经历过这些事，但是在韩国这里呢，就会直接搞到这个尹锡悦要用这种戒严的方法。你看他那个戒严令讲了半天，不就是你预算不让我通过吗？那然后我用戒严方法来搞你们吗？只不过在美国这种运作还算良好的情况下，到最后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妥协的途径，好解决这个预算的问题，让联邦政府能够运作下去。但是我想说，总统制的缺陷，就我刚才讲的，当你反对党掌国会的时候，你的行政跟立法的关系就会很可能更加剧烈，烈到一个程度，就是预算都不让你过，然后你提出什么阁员任命呢，我都一概去弹劾，一概去否决，这就是总统制的一个基本的格局。但是讲了半天，我并不是说总统制完全没有好处哦。因为总统制呢，在有些问题上面可能会比议会制更好，但是当你政治两极化，像我们现在在韩国目睹的情况的时候，总统制这种制度就会更大的放大了这种政治两极化的趋势，更加剧了这种议会跟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剧了他们的无法协调的状态。哎呦，啰啰嗦嗦讲了近2小时了。那今天很抱歉，就请原谅我呢。我今天就先不回应各位给我的留言，最后还是听首歌吧。啊，讲到歌，我就想到了台湾刚刚去世的流行音乐教父刘家昌，他在12月2日因为肺癌辞世，享年81岁啊。我想起我在台湾的年代啊，他的音乐简直就是我们那一代人、那几代人的背景音乐。当年是雄霸，他创作的曲子雄霸了台湾的乐坛20-30年，红到了什么地步啊？他的作品是红到了一个地步，是被日文翻唱过好几首。就以前我们听香港的粤语流行曲，有很多作曲啊，有的原曲是日本的流行歌，被翻唱成广东话，对不对？但刘家昌就有本事，他的作品是被日本人歌星翻唱，还唱上红 NHK 的红白大赛，在70年代的时候。而刘家昌呢，其实是哈尔滨人，出生在哈尔滨，从小就跟随他的妈妈，先经过香港，在49年之后就去了当时还叫汉城，也就现在首尔的华侨小学、中学念书，所以他其实是在韩国成长的，那么再来才回到了台湾。那么，当然，另外一个这两天去世的台湾流行文化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我看到这里很多朋友留言，希望我来讲一讲的琼瑶。我们晓得，琼瑶在昨天12月4号传出她在住宅里面烧炭自杀、轻生离世的这个消息啊，享年86岁。那么，并且留下了一份遗书以及预录的影片，有一个标题叫《当雪花飘落》。我觉得讲得相当的潇洒啊。 那么文字上看得出来，仍然是很典型的琼瑶的文字。那么其实说到琼瑶的这个智商啊，它是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呼吁台湾要有安乐死的合法化，那么特别不希望一个不能够正常健康运转的躯体，然后困住自己，让自己勉强的活得很折磨的状态。那么他最后之所以如此选择的理由，我们读过他那篇文字，看过那条视频的人也都能够了解。不过我想说啊，很抱歉，我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节目好好的谈琼瑶。为什么？他的书我从来没有完整读过一本。我知道他影响力很大，在80年在大陆，我在我小时候呢，简直是在当年的台湾，简直是你不是看琼瑶就是看金庸，或者绝大部分都是又看琼瑶又看金庸。但我真的小时候我是不是特直男呢？我真的受不了琼瑶的小说，我看着看着就没法再看下去。我不太喜欢他的那种文字，很抱歉。可能再加上他的小说太红了，有太多被改编成电视剧跟电影了。那些作品里面，除了这个《还珠格格》里面的小燕子这么可爱之外，他早年那些以现代世界为背景的爱情小说里面那些女主角啊，哎呦，我都好害怕，总是在哭泣，然后跟着那个形象，就是穿着极其长裙，然后在海边沙滩的捡贝壳，然后看到掉下来的花朵呢，就把它弄干，夹在书里面当书签。然后相爱的人呢，总是会遇上各种磨难，例如说，好不容易彼此爱上了，然后一个人要得绝症，然后这个爱情又牵涉到跨越阶级啊，然后这个男方是什么董事长儿子啊，怎么样？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偏见，因为就像我讲，我没有全部都，我没有读过，我一本完整都没读过，所以我这个讲法不公平。但是我必须说的，说明的就是。我很抱歉啊，就我没法在这个节目聊，因为我太不懂琼瑶了。可是我们可以谈谈他写的歌词吧，对不对？好，刚刚讲完刘家昌，也讲完琼瑶，有一首歌呢是刘家昌的一首名作，那就是《一帘幽梦》啊，他做的曲子。然后填词呢就是琼瑶负责的。为什么琼瑶会负责填词呢？他们两个其实合作不少，这是因为这首歌是改编自琼瑶1973年的长篇。形成的1975年的电影的主题曲，那这个电影呢，在96年这个小说又被翻拍成电视剧，那很多人可能会听过96年电视剧版本的这首歌，还是琼瑶填的这个词啊，刘家昌写的这首歌曲。不过唱歌的人呢，就是比较现代多人知道的许茹芸。那么当然，这首歌唱过的人很多啊，费正清啊、童恩啊、高胜美。可是在这里，我想特别介绍1975年这首歌的原唱萧丽珠的版本。萧丽珠呢，就像很多当年台湾走红的歌手一样，也曾经在日本发展啊。那么她是唱过日文歌、唱过闽南语歌曲，也唱过台湾这些国语歌曲的。那么这首《一帘幽梦》就是原来就是由她首唱。那么今天最后，我还请你陪我重听一次。我小时候听的太多了，一听到这个歌。一想到刘家昌，一想到琼瑶，我就会想到我在台湾生活的那个年代，那是属于台湾的戒严时期，他们就是台湾戒严时期的文化代表。在我的印象中，戒严时代的台湾的流行文化就是要讲情情爱爱，因为你别的事不好讲嘛，人家搞戒严，你还想怎么样？这就是戒严时代的文化产物，《一帘幽梦》。 我有一帘幽梦，不知谁能共。多少秘密在其中，你素人能懂。窗外更深。去之无踪。 春去之。